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时间轴转动到了1988年，卡尔加里。1988年2月13号，第15届冬奥会正式开幕。本届冬奥会的竞赛项目从上届的39个小项增长到了46个，其中高山滑雪恢复了阔别冬奥会40年之久的男女全能项目，而且还增加了男女超级大回转比赛。另外3个新增项目分别是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北欧两项男子团体赛以及跳台滑雪男子团体大跳台项目。除了这46个正式比赛项目之外，本届冬奥会的组委会还把一些在加拿大流行的冰雪运动纳入到了表演项目当中，包括男女冰壶、短道速滑、自由式滑雪男女空中技巧、雪上技巧，以及类似于花样滑冰需要在雪地上配乐表演的雪上芭蕾。比赛项目急剧增多，原本固定的12天赛程已经不能满足奥运会的比赛要求了，所以组委会将本届冬奥会的赛程扩展到16天，横跨了3个周末，而这一赛程设计方案一直沿用到现在。中国代表团派出了20名选手参加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以及表演项目短道速滑比赛。参加过上届冬奥会花滑比赛的姚冰这次作为教练出征，他带领着年轻组合梅志冰、李梅获得了花样滑冰双人滑第14名，比自己上一届的成绩略有进步。认清差距，迎头赶上，这在年轻的姚冰教练心里埋下了种子，也为他日后带出申雪、赵宏博这样的冬奥会冠军打下基础。在表演项目上，中国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国选手李演以1分39秒00的成绩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比赛金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冬奥会赛场上奏响。此外，李演还获得了女子500米和女子1500米2枚铜牌。赛后，卡尔加里所在的阿尔伯塔省发行了一张写有汉字“神龙腾飞”的海报，海报的原型就是李演。速度滑冰比赛第一次在室内举行，获得冬奥会举办权之后，卡尔加里新建了很多运动场馆和设施，其中最让人称道的就是奥林匹克椭圆速滑馆，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具备400米速滑赛道的全封闭场馆。如今这座场馆依然是常年供运动员进行训练和比赛。一流的场馆设施加上卡尔加里特有的高原条件，使这座场馆成为了世界纪录的摇篮，在世界速滑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4年之后，冬奥会又一次来到了首届比赛的举办地法国。在阿尔贝维尔又有哪些让人期待的冬奥故事呢？我们期待时间轴的再次转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